你好，我是盛延敏，今天是网络编程课程的第一课，我想你一定满怀热情，期望快速进入到技术细节里，了解那些你不熟知的编程技能。而今天我却想和你讲讲历史，虽然这些事情看着不是干货，但它可以帮助你理解网络编程中各种技术的来龙去脉。你我都是程序员，那说句实在话，我们正在处于一个属于我们的时代里，我们也正在第一线享受着这个时代的红利。在我看来，人类历史上还从来没有一项技术可以像互联网一样深刻地影响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而具体到互联网技术里，有两件事最为重要，一个是 TCP/IP 协议，它是万物互联的事实标准，另一个是 Linux 操作系统，它是推动互联网技术走向繁荣的基石。今天我就带你穿越时间的走廊，看一看 TCP/IP 事实标准和 Linux 操作系统是如何一步一步发展到今天的。一般来说，我们认为互联网起源于阿帕网，最早的阿帕网还是非常简陋的，网络控制协议是阿帕网中连接不同计算机的通信协议。在构建阿帕网之后，其他数据传输技术的研究又被摆上案头。 NCP 诞生两年后，它的开发者温特瑟夫和罗伯特卡恩一起开发了一个阿帕网的下一代协议，并在1974年发表了以分组、序列化、流量控制、超时和容错等为核心的一种新型的网络互联协议，一举奠定了 TCP/IP 协议的基础。在这之后， TCP/IP 逐渐发展，咱们划分两头来说，一头是一个叫做 ISO 的组织，发现计算机设备的互联互通是一个值得研究的新领域，于是呢，这个组织出面和众多厂商游说，我们一起定义出一个网络互联互通的标准吧，这样大家都遵守这个标准，一起把这件事情做大，大家就有钱赚了。那众多厂商觉得可以啊，于是 ISO 组织就召集了一帮人，认真研究起了网络互联这件事情，还真的搞出一个非常强悍的标准，这就是 OSI 参考模型。这个标准发布的时候已经是1984年了。有点尴尬的是， OSI 搞的是很好，大家也都很满意，不过等它发布的时候， ISO 组织却惊讶地发现满世界都在用一个叫做 TCP/IP 协议站的东西，而且跟 OSI 标准半毛钱关系都没有。这就涉及到了另一头 TCP/IP 的发展。那事实上，我在前面提到的那两位牛人卡恩和瑟夫一直都在不遗余力地去推广 TCP/IP。 当然 TCP/IP 的成功也不是偶然的，而是综合了几个因素后的结果。首先， TCP/IP 是免费或者是少量收费的，这样就扩大了使用人群。其次， TCP/IP 搭上了 Unix 这辆时代快车，很快推出了基于套接字的实际编程接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 TCP/IP 来源于实际需求，大家都在翘首盼望出一个统一标准。可是在此之前，实际的问题总要解决啊。 TCP/IP 解决了实际问题，并且在实际当中不断完善。回过来看， OSI 的七层模型定得过于复杂，并且没有参考实现，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普及。不过它教科书般的层次模型对后世的影响却很深远。一般我们说的四层、七层也是遵从了 OSI 的模型的定义，分别指代传输层和应用层。 TCP/IP 的应用层对应了 OSI 的应用层、表示层和绘画层， TCP/IP 的网络接口层对应了 OSI 的数据链路层和物理层。前面我们提到了 TCP/IP 协议的成功离不开 Unix 操作系统的发展，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 Unix 操作系统是如何诞生和演变的。我在文章当中给了一张图，那这张图来自维基百科，它将 Unix 操作系统几十年的发展历史表述得非常清楚。 Unix 的各种版本和变体都起源于在 PDP-11 系统上运行的 Unix 分时系统第6版和第7版，它们通常分别被称为 V6 和 V7。 这两个版本是在贝尔实验室以外首先得到广泛应用的 Unix 系统。这张图画的比较概括，我们主要从这张图上看三个分支。图上标示的橘黄色部分是由贝尔实验室不断开发的 Unix 研究版本，从此引出 Unix 分时系统第8版、第9版，终止于1990年的第10版。这个版本可以说是操作系统界的少林派，天下武功皆出少林，世上 Unix 皆出自贝尔实验室。那图中最上面所标识的操作系统版本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出的分支， 这个可以看作是学院派。在历史上，学院派有力地推动了 Unix 的发展，包括我们后面会谈到的套接字都是出自此派。图中最下面的那一个部分是分支的商业派，致力于从 Unix 系统中谋取商业利润。一个基本事实是，网络编程套接字接口最早是在 BSD 4.2 引入的，那这个时间大概是1983年，几经演变后成为了事实标准。其实这张图也说明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各个系统分支都是互相借鉴的，也可以说是互相抄袭。但如果这样发展下去，互相不买对方的账，导致上层的应用程序在不同的 Unix 版本间不能很好的兼容，那这该怎么办呢？这里先留一个疑问，你可以先想一想，稍后我会给你来解答。下面我再介绍几个你耳熟能详的重要 Unix 玩家。首先是 SVR4， 是一个商业产品，它基本上是一个操作系统的大杂烩，这个操作系统很重要。其次是 Solaris， 它是由 Sun 开发的 Unix 系统版本，它基于 SVR4， 并且在商业上获得了不俗的成绩。2005年 Solaris 操作系统的大部分源代码被开源，作为 Open Solaris 开放源代码操作系统的一部分。相对于 Linux， 这个开源操作系统的进展比较一般。然后是 BSD， 我们上面已经介绍过了，是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计算机系统研究组研究开发和分发的。 4.2 BSD 于1983年问世，其中就包括了网络编程套接口相关的设计和实现。 4.3 BSD 则于1986年发布，正是由于 TCPIP 和 BSD 操作系统的完美拍档，才有了 TCPIP 逐渐成为事实标准的这一历史进程。用 Mac 笔记本的同学都有这样的感觉， Mac OS 提供的环境和 Linux 环境非常像，很多代码可以在 Mac 上以接近线上 Linux 真实环境的方式去运行。有心的同学应该想过背后有一定的原因，答案其实很简单，他们的血缘是相近的，都是在 Unix 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或者说他们各自就是一个类 Unix 的系统。 Mac 系统又被称为 Darwin， 它已被验证过就是一个 Unix 操作系统。如果打开 Mac 系统的头文件定义，你会明显看到 Mac 系统和 BSD 千丝万缕的联系，说明这就是从 BSD 系统中移植到 Mac 系统来的。我们把 Linux 操作系统单独拿出来讲，是因为它实在太重要了，全世界绝大部分数据中心操作系统都是跑在 Linux 上的，就连手机操作系统安卓也是一个被裁剪过的 Linux 操作系统。 Linux 操作系统的发展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几个因素叠加在一起造就了如今 Linux 非凡的成就，我们一一来看。第一个就是 Unix 操作系统。要知道 Linux 操作系统刚出世的时候， 4.2 和 4.3 BSD 都已经出现快10年了，这样就为 Linux 系统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方向。而且 Linux 的开发语言是 C 语言， C 语言也是在 Unix 开发过程中发明的一种语言。 Unix 操作系统虽然好，但是它的源代码是不开源的，那么如何向 Unix 学习呢？这就要讲一下 POSIX 标准了。 POSIX 这个标准基于现有的 Unix 实践和经验，描述了操作系统的调用服务接口。有了这么一个标准，Linux 完全可以去实现并兼容它，这从最早的 Linux 内核头文件的注释可见一斑。 POSIX 相当于给大厦画好了图纸，给 Linux 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好的指引，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的程序在 Mac OS 和 Linux 可以兼容运行的原因。因为大家用的都是一张图纸，只不过制造商不同，那程序当然可以兼容运行了。刚才提到了 Unix 操作系统不开源的问题，那么有没有一开始就开源的 Unix 操作系统呢？这里就要提到 Linux 发展的第三个机遇， Minix 操作系统。它在早期是 Linux 发展的重要指引，这个操作系统是由一个叫做安迪·塔能鲍姆的教授开发的，它的本意是用来做 Unix 教学的。甚至有人说，如果 Minix 操作系统也完全走社区开放的道路，那么未必有现在的 Linux 操作系统。当然这些话咱们就全当作是马后炮了。 Linux 早期从 Minix 中借鉴了一些思路，包括最早的文件系统等等。 Linux 操作系统得以发展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就是 GNU， 它的创始人就是大名鼎鼎的理查·斯托曼。斯托曼的想法是设计一个完全自由的软件系统，用户可以自由使用， 自由修改这些软件系统。它为什么对 Linux 的发展如此重要呢？事实上 GNU 至于 Linux 是要早很久的。 GNU 在1984年就正式诞生了。最开始斯特曼是想开发一个类似 Unix 的操作系统的。那在这个设想宏大的 GNU 计划里，包括了操作系统内核、编辑器、 Shell、 编译器、链接器和汇编器等等，每一个都是极其难啃的硬骨头。不过斯托曼可是个牛人，单枪匹马的开发出世界上最牛的编辑器，继而组织和成立了自由软件基金会。 GNU 在自由软件基金会统一组织下，相继推出了编译器 GCC、 调试器 GDB、 Bash Shell 等运行于用户空间的程序。正是这些软件为 Linux 操作系统的开发创造了一个合适的环境。你有没有发现 GNU 独缺操作系统核心？那实际上1990年自由软件基金会开始正式发展自己的操作系统 HERD 作为 GNU 项目中的操作系统。不过这个项目再三耽搁，1991年 Linux 出现，1993年 FreeBSD 发布，这样 GNU 的开发者开始转向于 Linux 或 FreeBSD， 其中 Linux 成为更常见的 GNU 软件运行平台。斯托曼主张 Linux 操作系统使用了许多 GNU 软件，正式名名为 GNU Linux， 但没有得到 Linux 社群的一致认同，形成著名的命名争议。其实我们可以知道 GNU 和 Linux 互相造就了对方，没有 GNU 当然没有 Linux， 不过没有 Linux GNU 也不可能大发光彩。在开源的世界里也会发生这种争名夺利的事情，我们也不用觉得惊奇。那讲了这么多操作系统的内容，我们再来看一张图。你在文章当中可以看到这张图，图中展示了 TCPIP 在各大操作系统的演变历史。那我们可以看到，即使是大名鼎鼎的 Linux 以及90年代大发光彩的 Windows 操作系统，在 TCPIP 网络这块也只能算是一个后来者。这是我们专栏的第一讲，我没有直接开始讲网络编程，而是对今天互联网技术的基石 TCP 和 Linux 进行了简单的回顾。通过这样的回顾，熟悉历史可以指导我们今后学习的方向。在后面的章节当中，我们都将围绕 Linux 下的 TCPIP 程序设计展开。最后你不妨思考一下， Linux TCPIP 网络协议站最初的实现借鉴了多少 BSD 的实现呢？ Linux 到底是不是应该被称为 New Linux 呢？欢迎你在评论区写下你的思考，我会和你一起讨论这些问题。如果这篇文章帮你厘清了 TCPIP 和 Linux 发展的脉络，欢迎把它分享给你的朋友或者同事，我们一起学习。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